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科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顺义新国展举办，现场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举办近1000场出版文化活动。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化主题展览近日在国家体育场体育文化厅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览将持续到9月22号。来听记者史玉的报道。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of announcing 主题展设在鸟巢国家体育场的1层2800平方米的展区，5大主题的展览可谓全面细致地展现了中国的奥运轨迹。这次主题展凸显了北京作为世界上首个具有双奥城市名片的大都市，在推动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教育、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和2022年冬奥会场馆的改建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强调了场馆利用的重要性。北京2022年冬奥会专题展则把场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冬奥会的筹备进展一一呈现。北京国资公司文体产业部总经理杨成说， 可以看到新建的国家书法馆的这个震撼的外观、水立方的冰水转换，同时呢，我们也通过 VR 眼镜的方式让观众呢能够很好的看到这个过程。 奥运文化展更是通过栩栩如生的剪纸、充满历史厚度的冰析图电子化，让人领略体育的文化质感和渊源。在为期2个月的展览期间，奥运文化展还将举办奥友归巢活动、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和奥运主题夏令营等活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飞跃中国飞行影院近日在石景山游乐园正式开馆，全景沉浸式飞行体验可以带领观众飞跃千山万水。接下来关注演出，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将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稀有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最后再来关注展览，书林写意马书林中国画作品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马书林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中国画艺术家，本次展览展出了他工笔花鸟、写意花卉和水墨人物等80组，一共160件作品。其中一批他专门为这次展览而创作的作品尤为引人注意，这些作品以关公、包公、穆桂英、孙悟空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形式语言上大胆突破，独具特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后2天还是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持续降水容易诱发地质灾害，应避免到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傍晚到夜间中雨，北部及东部大雨，局地暴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 明天早晨湿度大，路面湿滑，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高温在30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话剧北新桥的海演特约播出。8月15号到8月26号，话剧北新桥的海演将在鼓楼西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二人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购票查询大麦网。金棕榈大奖影片《小偷家族》自上映以来，凭借超爆的口碑表现圈粉无数，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花式好评。其中令观众们感触最深的是影片中没有血缘的一家人之间的爱，以及这种爱所带来的治愈感受。那超越血缘的至亲之爱治愈了我的心，即使生活千疮百孔，依然充满了爱的瞬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他们，这就是小偷家族的魅力。透过电影看到的是别人的故事，治愈的是自己的心。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温暖，感受爱。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又到了周末嘛，想跟大家来聊聊比较轻松的话题。一般呢，到了周末，我们都会盘点一下最近呢入播的一些电视剧。昨天呢，我们在晚上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来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今天呢，我们就要聚焦的是最近热映的电影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小爱。 我知道小爱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然后写剧本、写剧本、写剧本，然后创意、创意再创意哈。那最近有哪些个电影走入你的视线，给你眼前一亮的感觉呢？ 最近这半个月我看了两部我特别喜欢的电影， 嗯哼， 而且特别欣慰，我都是在大荧幕上，在电影院里面看的。 哇。 对，一部呢是《小偷家族》，施之瑜和今年拿了戛纳的金棕榈。 对， 另外一部呢就是昨天刚刚上映的《一出好戏》。 哦， 两部影片我都非常的喜欢。 哇，那今天咱们就捡一部说吧，因为一部电影所涵盖的内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是， 想要用一个小时来讲一部电影，我觉得都不够， 来不及， 对吧？那咱们这么着，按照时间顺序，先来说说《小偷家族》。 好， 《一出好戏》咱们留着，等到下周或者是什么样的时间。等到票房再有一个冲击力的时候，因为刚刚上映一天两天吧，不到，对吧？到时候咱们再看，咱们再约哈。说到施之瑜和导演的这部《小偷家族》，刚才您也提到了，在今年的5月份刚刚获得了法国戛纳的金棕榈大奖。其实他也是欧洲电影节的常客，是吧？ 对，施之瑜和其实 他的片子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每一部基本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对， 而且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幻之光》开始啊，他就拿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其实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 是， 但是我知道这个导演呢，他非常的谦和，然后他对于奖项这个事儿，他曾经就是公开的表达过他的焦虑。他反而认为说一个奖项其实他并不能证明什么，反而就是他会在担心说日本的电影行业，然后包括他们现在新起来的这些后来者，新的导演、新的编剧、新的创作者，他会感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本国的电影行业是不是会被其他的国家追赶。比如说在去年在今年他看到中国在戛纳电影节、在柏林、在威尼斯，我们都有自己的不同形式的参与， 是 他会感受到这种焦虑感。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特别谦卑、特别低调，而且在他的头脑当中永远是保持清醒的那样的一个大师级的导演。 对， 他不会沉浸在自己的这些 小世界 所谓的作品或者是成绩当中，虽然他已经有完全足够的理由让大家去仰慕他所有的这些丰碑 雄厚的资本， 但是他没有，而且他我们看他所有的这些作品，其实他不像很多的导演，他是希望不同的题材，然后不同的领域，然后去寻找一种不同的更新的一种风格，他没有，基本上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他都是沿袭了他一贯的风格和特点，而且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这种非常沉稳的、非常内敛的、非常克制的创作方式。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导演。 对，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他。 而且我发现石之予和导演其实是一个比较多产的导演，就是他基本上每隔一年或者是两年他一定有自己的作品出来，就不像有一些导演他可能创作了一部作品之后近十年没有声响了，或者你找不到他了，或者说隔个三五年八七出了一个电影， 整个半生都为一部片而活。 对，他其实是很高产的，同时高产质量又特别的好。刚才像我们提到的戛纳电影节啊，包括威尼斯电影节啊，都是常客，而且每次去必有斩获， 是 厉害了。 对，其实要说石之予和，他本人并不是电影导演专业出身的。他早年呢是在早稻田大学，然后学的是文学。对，学的是戏文。然后毕业之后呢，他的工作是在电视台做了很多年的纪录片的导演。所以在他的影像风格当中，其实从幻之光开始，他很多的这种拍摄的风格是和他过去的这个纪录片导演的这个身份和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他不太刻意的去玩一些技法上的一些东西， 它不属于技术流。 对，比如说它不迷恋于快速剪辑，它不迷恋于这种运动镜头，然后它也不去迷恋于影片叙事的各种结构，它没有。其实我们反而看他的电影，你会觉得世界瞬间就安静下来了 ， 真的，就是他的影片会让你不自觉地接受到那样的一种非常安静的这种感受当中。但是这个安静它只是表面的，在它的这种特别看似温柔的像河水一样细细流淌的河水，娓娓道来一件非常家长里短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呢往往又能够大起大落，跟着剧中人物的这个命运和经历，你会感受到人世间的悲伤、欢乐、离别、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对于生活，他对于人生的认识，他对于生活的观察，他只是在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用一种非常温婉的方式、非常克制的方式、非常安静的方式，其实他讲的可能是一个特别人生中生离死别，特别重大、特别悲情、特别对别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他的镜头之下你会觉得非常安静的悲伤非常安静的离别，然后非常安静的孤独，非常安静的冰冷。但是真的就是悲伤、离别、孤独和冰冷吗？不是啊，你看完电影之后你能感受到内心当中那种 有爱的感觉，满满是爱的感觉。 嗯， 所以市之愈合呢，他的个人的风格特点非常非常的清晰。比如说他喜欢讨论的主题啊，生和死，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和牵连，然后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疏离和隔阂，然后他会去讲距离，这个距离可能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还有就是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内心之间的这种距离，对，然后他还会去探讨一些非常大的一些课题，比如说社会发展他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产物，比如说孤独的老人，他们如何面对于黄昏的这种孤独和寂寞，他们如何去养老，如何去终老，然后他会去关注这种非常边缘的非常弱势的群体。那这样的一些群体可能在大的影片当中可能他们不太可能是成为一个主角主人公，但是在失之愈合的影像当中呢，往往他都是从小人物去入手，给你讲述一个比较边缘的人物的一个，但是又是很写实的一个故事。你会感觉你看的就是一个纪录片，半纪录片式的这种写实的风格，然后走进了剧中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情感还有人生的世界里面。那么同时呢，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呢，他又刻意的去避免这种非常有秩序的这种叙述，他是刻意的去消解叙事的，所以你反而会觉得，哎，似乎我在看《小偷家族》的时候，或者我在看《步履不停》《如父如子》的时候，我会感觉我没有看到特别明确的一个结构，我甚至觉得他们的这个结构组织很松散， 很随意， 很随意， 是。 然后出来的影像往往都是一段一段片段式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它好像又是虚实是结合的，你会看到现实和梦境，现实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这种来回的这种切换，但是这个就是失之愈合他想呈现给你的，就是他是一个，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小偷家族，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小偷家族这样的一部影片当中，他并没有执意的要去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没有任何的批判，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颂扬，所以在他的影像当中，他是给你去呈现，而不是去给你去表达他的观点。 是的，所以说这部影片让人看完了以后有很多的反思，走出影院之后呢，久久不能够从电影当中的情绪脱离出来，当然了，我觉得这是导演的功力，当然也包括演员的表演，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那么说说吧，您看完了这部《小偷家族》之后最大的感触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失之愈合太厉害了，他的厉害之处在于就是他不去告诉你他的一个是非观，他甚至不把他个人的价值观融入到这个影片当中，这个和90%的影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对， 就大部分的创作者导演编剧他们会首先设定一个观点一个主题，然后通过他们去讲述一个故事，然后来表达他们之前设定好的那个观点。失之愈合他真的是很另类，他没有一个预设的观点，他甚至没有一个预设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拍《小偷家族》，我最终希望这个影像要把大家引导到某一个地方，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然后他在他整个讲述这一家人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他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观点，说这家人是好人或者这家人是坏人，他们在一起是对的，他们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他不应该在他没有任何实际的个人的观点，他也没有强行的去把他的价值观输入到这个影像当中，他就是去呈现，他就是让你去看到这些人他们的生活的状态 是什么样， 就是这样，然后通过你看到这些不同的状态不同的人物之后，你反而会引发你自己主动的去思考，就是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日本当代现代社会其实留给大家的一个很负面的一些东西，一些角落，在这样的一些角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 方方面面都有伤痕的，有污点的，有不足的这些人物，他们聚在一起了。但是他们聚在一起了，都是污点，都是伤痕，都是不足吗？没有啊，我们又在很多的片段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很多让你觉得内心很暖暖的东西，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又看到没有血缘的一群人，他们在一个家的概念当中，他们又彼此又萌生出了很多家人和家人之间的，只有有血缘的人之间才会有的那种温暖。所以很多人就会争论，你知道吗？就有的人会争论说，看《小偷家族》它是一个鸡汤，就看得我好温暖，我看完了以后我会哭。有的人就说，你要是这样说你就没看懂，《小偷家族》它讲的根本就不是温暖，根本就不是鸡汤，它讲的是就是人世间最冰冷最残酷最黑暗的事情。 对， 其实大家说的都对， 都对，都对。 对，这就是失之愈合特别牛逼的地方，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不会告诉你这是好人，这是坏人。那么他要把这个故事非常立体的呈现给你，让你自己去品，让你去自己做一个判断。 是的。所以如果要问我给《小偷家族》打几分的话呢，我真的会十分满分打十分。我个人就是这么的喜欢他。对，而且他其实大家一提到他就很习惯性的会把他和他的一些前辈，比如说小津安二郎去比啊，因为他们都比较擅长或者是比较关注去拍这种家庭伦理的这样的一些题材。但是我觉得失之愈合和小津是不一样的。小津更多的是把摄影机放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一个水平线上，用一个仰角，一个仰拍的这样的一个摄影机的一个机位，它去给你去呈现家庭里面的这种琐细的这些日常里短。然后在他影像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台词碎碎念，就台词特别的 密集，有点像伊朗电影的风格是吗？ 台词特别的密集，就是展现就是家庭日常的这些片段。失之愈合他并没有在摄影机的镜头上他去采取一个仰拍45度角，然后他更多的是一些平视，但是呢是一些长镜头，固定机位长镜头比较多。然后呢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碎碎念的台词，他更多的更像是纪录片的这种纪实性的影像风格。然后在他的影像当中呢，其实你往往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不太能够看得清主人公人物的脸，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特写镜头。大部分都是中景远景。比如说他的第一部影片叫《幻之光》，在《幻之光》里面这个特点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始终是感觉我们和主人公是 有距离的。对， 他这个距离呢是他刻意的通过他的这个长镜头固定机位，他刻意的给你拉开了这样的一个距离。因为他认为如果是给一个大特写，我们在看主人公的面部表情，只有主人公面部表情的变化去走进他内心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让你去体会人物人生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反而就是你跟他拉开一个距离之后呢，哎，你会在你的一个主动的探索，你想去探究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上，可能你更能够去体会到为什么这个人物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才能更好的去理解他的这个事件本身，他给你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其实在小偷家族当中呢，其实他也是他没有在镜语上他去做过多的这种 处理， 技术上的处理。但是反而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会觉得我跟这家人是有距离的，我是一个第三者，我是带着一个旁观视角在看。但是呢，因为他的这种纪录片的手法，然后因为他这种很温婉很克制的叙事呢，反而我会觉得虽然我是一个旁观者，但是我会非常愿意，我也能够非常容易的进入到这些人的人生和思想状态当中。我们等一下可以下半场的时候有时间，我们可以稍微拉几个片段。里面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想法，我觉得在他的这个 表达之下就是特别的精巧，特别的聪明，就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平实特别朴素的这种拍摄方式，没有任何的这种很夸张或者是花式的玩法，哎，可是反而它就能够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对对，其实说到这部电影啊，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同样在咱们国内上映的时候，这个票房也是相当的不错。 对， 我刚刚看了一个数据，就是到刚刚上映几天就突破了8000万， 对，已经8000多万了， 票房哈。 而且它还不是全国所有的影院都上映， 对， 它是在艺术院线联盟。我觉得这个可能一方面呢是和失之愈合在国内的一个知名度是有关系啊，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今年在戛纳他拿了金棕榈，我觉得大家很多的人其实在影片上映之前就特别的期待说能看到，结果我也没想到他能够引进到国内，其实这个真的是大家的一个福气，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他的电影。 对啊，因为之前你说日本电影基本都是动漫为主对吧，能够拿高票房的上亿元的真人拍摄的电影拿如此高的票房，当然现在还在陆陆续续的统计当中，我相信破亿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我们上一次看大荧幕上的金棕榈电影应该还是霸王别姬 哦， 所以大家知道这是多么难能可 贵久远 的 一个事情 了。是的是的， 对对对 对，其实他就是失之愈合上一次在中国的电影院里面看是第三度嫌疑人，嫌疑人的票房其实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可能也是和大家习惯于去接受失之愈合在家庭伦理这个领域他的那些温婉的细腻的情感的表达，所以当他突然把画风稍微的转换一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距离， 接受不了。 对，有点接受不了。 哦， 我们可以等一下接着跟大家聊。 对对 对, 对， 包括其实影片当中的一些演员，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出色，其中女主呢也是很厉害的哈。这次 安藤英， 对， 太喜欢她了。 大奖的评委布兰切特，应该是评委会主席，她就曾经评价说啊，哦，天呀，她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那么如果 神级的表演，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们这次没有给到他，但是我为他的这段表演，尤其是其中的有一场哭戏致敬啊。 是是，其实安藤英他在整个这个影片当中，我觉得他真的是刻意的去把自己去消解自己的美，然后去消解自己的存在，他是真的是神形合一的把自己放到了现代的这个人物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我可以说一个场景， 我们这样留在下一节当中 再说 好不好？ 对， 说到我们的演员，到时候我们也会根据一些不同的片段，一些不同的场景，为大家来继续分享这部正在热映当中的小偷家族。好了，我是高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独立影评人小爱，那么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和您继续分享，一会儿见。金棕榈大奖影片《小偷家族》自上映以来，凭借超爆的口碑表现圈粉无数，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花式好评。其中令观众们感触最深的是影片中没有血缘的一家人之间的爱，以及这种爱所带来的治愈感受。那超越血缘的至亲之爱治愈了我的心，即使生活千疮百孔，依然充满了爱的瞬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他们，这就是小偷家族的魅力。透过电影看到的是别人的故事，治愈的是自己的心。今晚演艺君音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温暖，感受爱。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不光是导演拍摄各方面，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呈现。当然从技术的角度，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它有技术层面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它的色调，整个小偷家族的色调它都是这种深蓝色， 对， 蓝绿色，就是这种 蓝绿的感觉， 蓝绿其实就是很忧郁， 是 压抑，阴暗。那么所有的这些主题词都是和剧中人物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人设是紧密相连的。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智，这个爸爸智和他的这个捡来的儿子，虽然没有叫他爸爸啊，他们在一起，在一个停车场里面，夜晚他们在一起嬉笑玩耍。然后当时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大的一个远景镜头，然后从一个高处俯拍下去，然后我们就能够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智和他的儿子很开心的在停车场里面就是穷乐呵， 对。 然后整个这个画面的颜色呢，就是让人想到这个海洋，你会感觉这两个人他们像是两条无助的小鱼，在这个海洋里面在戏耍戏水，在玩，他们很开心，但是其实他们又显得那么的弱小，然后在整个那个构图当中两个人很弱小，然后整个那个黑暗当中的那个停车场就像是一个深蓝色的盛满了海水的一个海洋一样，其实是一个很深邃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影像，就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啊是一个例子，其实在整个这个影片当中呢，它的影像的这个境语都是有含义的，很多地方它都是通过这个视听语言电影的语言它去给你做了一些隐喻和暗示，它都是有表达的。但是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更多的还是我们在上面一个阶段说的，就是他没有去传达他个人的一个观点，他只是给你去呈现，他通过他的这个呈现，他去让你做一个自我的探寻和自我的判断。我们就说这几个人物其实没有一个人物他是一个100%的红色或者100%的黑色，就他在整个影片当中他所呈现来的都是一个灰色。其实小偷家族他就是一部关于灰色的电影，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善恶观，没有一个100%的好人，没有一个100%的坏人。其实每一个人物他站出来呢，他都会让你觉得，哎，他的复杂性和人性当中的这种多变性。我们以那个奶奶为例，这个奶奶她是在后面的影像当中，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才知道，其实她的这个孙女儿是她从她的前夫家里面，你可以说是诱拐，或者可以说是带出来的。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他很爱这个孙女儿，但其实看到后面，当他回到他的前夫的家里面去找他前夫的儿子，去一次一次的去要30000块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天哪，原来他带这个大孙女儿是有私心的。 对， 他是为了那30000块钱。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对他画一个叉，你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阴险、很自私的，对吗？但是事实上呢，在后面的影像当中，我们又看到一家人他们唯一的一次去海边上，在海滩上像一家人一样玩耍的时候呢，这个奶奶看着那些孩子们的背影，她说了一句：“我谢谢你们。”在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呢，你又就非常切实的能感觉到，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然后特别渴望亲情、爱子女的一个老太太，一个老人。 对， 她非常珍惜这些人陪伴她度过这个晚年。然后她去世之后呢，你会再一想，她确实是一直在要30000块钱，可是她所有的钱她一分钱都没有花。而且在之前的段落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得到一些暗示，就是他在取钱的时候，他会大声的把那个密码去读出来， 喊出来。对， 然后他的儿媳妇信代会跟他说，密码你就不要说出来了，但是其实他是故意的把这个密码告诉他的那个儿媳妇。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理解说，哎，是不是这个老人他 他被这个智捡了回来，成为了一家人的祖母。然后呢，一家人呢，其实都是靠他的养老金去生活，所以才会去捡他回来。 嗯， 这是首先的设定啊，就是，但是之后你又能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羁绊啊、牵挂呀、奉献啊、爱啊，又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或者他是一个坏人。 嗯， 就包括其实除了这个奶奶之外，整个这个影片当中的所有的人物，其实他们身上都是体现出来人性的复杂。你在这个人身上能够看到善良，也能够看到自私，能看到真诚，也能看到虚伪。那我们一想一想，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不真的就是这样的吗？ 对，真实的人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对 吧？ 他是立体的，他一定有多面性的， 多维度的。 对， 但是失之愈合他没有对此做出批判， 嗯， 他也没有做出任何的颂扬，他就是把这个人呈现给你了。而真正他想去让大家看到的呢，是在所有这些人物关系的背后，他想让你看到的是日本当下这个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他所呈现出来的很多的弊端。所以我们能看到他在里面提出来的很多现实主义批判性的很多的思考的点。第一就是老人怎么样去养老，像奶奶这样的人，他一个人，他被他的前夫抛弃，他最后只剩下养老金，所以最后突然有一个当小偷的男人把他捡回去了，那他就只能是跟这些人一块捡他的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在一起生活。那捡他的这个智呢，他是在工地上做临时工， 嗯， 那么随时出来的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导致他失去这份工作。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保险，平时他就是靠当小偷为生的。 对。 可是为什么他又去和信贷组成了家庭？为什么他会在他的儿子面前那么期待他捡来的这个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小男孩叫他一声爸爸呢？ 嗯、 就是他其实他始终展现出来的，我们感觉到的是那种弱者，他身上的那种无助，他的愚昧，他也有他的小心思， 嗯， 但是更多的是他的这种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的这种爱的东西。就是在影片的最后有两个地方其实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嗯， 就是他的儿子问他说，当我在医院的时候，警察告诉我你们当时是想丢下我溜之大吉的。其实他不是，他的初衷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为了让他的这个儿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宁愿切断这样的一种新的这种牵绊，所以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儿子告诉他说是的，当时我们就是想丢下你，对不起。但其实他不是这样的，就是像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东西，你说他是一个小偷，他就是一个坏人吗？ 不是 啊，他在很多时刻他展现出来的其实反而是人性当中的这种光辉的地方、 嗯、 是吧。然后在警察局，警察问他说，这孩子这么小，你怎么能教小孩去当小偷偷东西呢？他站在那个地方其实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然后失之愈合就是一如既往的用那种特别平静的、 嗯、 特别波澜不惊的很平时的手法就记录下当时他的一个状态。他就是告诉警察说，他说因为除了教他们这些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会他们的了。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作为观众你会感觉到一阵的心酸， 特别无助， 特别无助。而且你能够从他的这一句台词上，你就能够去考虑，你看其实这个就是社会造成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弊端或者一些负面的一些元素，需要大家能够去考虑怎么样把它解决或者去做得更好的。就每一个人身上他其实他给出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你看信贷他是自己不能生育， 对， 所以他非常希望有孩子，这个是有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在里面有一场戏，就是为什么说安藤英演的特别好，那场哭戏就是他和这个捡来的这个小女孩玲玲手上都有一个疤痕，然后当他们在浴室里面在互相互诉衷肠，他说因为玲玲也发现他手上有一个疤痕了，然后他就小女孩就一直摸着这个疤痕，没有说太多的福利的这种浮华的这种词汇啊什么的。 他就能感受到这个女孩摸他是因为这个女孩心疼他了，然后他就会去安慰这个玲玲说没关系的，说就两个人就一下那个心与心的距离就一下就 拉近了 很多。然后当这个画面切换到下一场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安藤英就这个信代，他一抬手，你会发现不经意的之间他的手臂上多了一个创可贴，这就是一个细节，就这一个小的一个小道具，一个小的细节，你就立马感觉到哎呦一下就被治愈了。就是这个创可贴，其实被治愈的不是他这个疤痕，不是那一块创可贴，而是因为这个小女生跟他之间的这种情感，这种如母如女之这样的一种爱的感觉，他的心灵，他的孤独，他对于爱的渴望，他对于孩子的渴望，他对于家庭的渴望，这样的一些以前伤害他的东西，他被填满了，被治愈了。所以在这一刻你是会感觉到很温暖的，可是马上失之愈合会很克制，他不会让你陷入到他所营造的温暖当中，他甚至害怕大家跟随着他的情绪走到他的这个情绪点当中，所以你刚刚被感动，你刚刚被煽情，马上他 又非常的冷静了， 画面一切 对 又回到了冷静当中去了，又去给你用冷静的，然后波澜不惊的，然后没有任何波澜起伏，甚至不让你刻意的去感受到煽情的那样的一种镜头语言，他又去给你讲述描述下面的一个片段了。所以看这个影片你就感觉有距离，但是这个距离不但没有造成你的这种理解上感官上的这种共情点，反而它会去促使你感受到更多的共情。所以我觉得失之愈合是一个大师。 哎，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觉得看他的作品会觉得有点小残忍？ 其实挺残忍的， 是不是？ 因为你看他的影片，他在主题上他很关注生和死，生和死其实是一个特别残忍的一个主题，很沉重，但是他呢就是又往往是喜欢用那种特别轻描淡写的，好像死也就是死亡，死亡也就是如此，孤独也就是如此。你看他的第一部影片《幻之光》，其实《幻之光》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失之愈合的电影，对，他从这个影片开始他就会去给你探讨就是生离死别之后留下的人应该怎么样。他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女人，她的丈夫跟她其实非常和和美美的在过日子，可是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丈夫就卧轨自杀了，然后自杀之后呢这个女人又改嫁他人，可是她始终就不能释怀，然后最后呢她的后面的这个丈夫呢就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她突然一下就释怀了。其实她讲的是一个在巨大的悲伤，在死亡，在终结结束面前，剩下的弱者弱势群体大家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共同体，然后去走向未来，他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很沉重。如果说我们只是纠结于影片当中的一些人物个体的细节，那你就始终会感觉到很压抑很悲伤，因为你看到的都是那种挺压抑的，而且他的视听的语言也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他的固定机位啊，长时间的不动啊，在幻之光那个影片当中通篇只有一个正反打的镜头，而且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特写镜头，剩下的全是远距离的这种 或者中景 或者大远景，他就是为了给你造成这种疏离感和距离感。唯一的那一次正反打，他是想表示夫妻二人当时他们是心连心，心里彼此有着对方，他只是想通过那样的一个微小的镜头去给你表示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但是大部分呢就是这种长时间的静默，长时间的固定机位，长时间的不动，只有两次是摇了镜头，那两次摇镜头，一次是在稻田上拍两个小孩，一次是在最后的那个葬礼上摇镜头，是因为当叙事进行到那个点的时候呢，他想让你的情绪得以一些释放，所以跟随着摄影机那个镜头的摇动运动，摄影机头终于运动了，那大家能感受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变化，但大部分都是压抑的， 哦，都是在那种挺难受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灰灰的调子当中的那些。 对，但是这个他又不是刻意的，像很多人是为了去拍压抑而去拍压抑， 对，刻意营造出来的。 对，他又不是，他又是那种我就是这么呈现给你了，我并没有去说什么，你就自己去感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施之玉和他很有想法，所以他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其实正好也是日本的电影界他们的一个新电影新浪潮的一个运动。 嗯， 当时呢，就是很多特立独行的有想法的一些导演呢，一下就冒出头来了。然后施之玉和是其中的一个人，就是他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日本拍电影首先不能就是完全依靠这种公司。大的制片公司其实他们应该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独立导演，带出更多的这种独立的风格，就是他们这群人会追求这些东西。另外就是说他希望就是电影应该改变一种拍摄的一种模式或者是一种思路，就是不要为了表达你的观点而去拍电影。 嗯， 电影它不是一个表达观点的工具，电影它是一个帮助观众和你和作为导演的创作者一起去探索真理的一个途径，这个是他的想法。所以他始终在贯彻他的想法，就是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是想通过我的影像，无论是海街日记，无论是不语不停，无论是如父如子，无论是我拍什么，我都是希望你们跟随我的故事进入到一个道路上，然后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来探寻， 一边思索， 一边来思索。 嗯， 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性会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状况。他是这样，他没有一个预设的一个结论，或者他也没有刻意的批判，他没有刻意的颂扬。 所以对于施之玉和导演的作品，应该是喜欢的就爱的不行不行的了，不喜欢的就完全接受不了啊，看不下去的。 对，但是很奇怪， 嗯， 就是我身边我聊过天的啊，我还没有发现就是说特别不喜欢施之玉和的，反而我还会觉得是不是北京国内的很多的观众其实反而会对他还是非常的 更认可一些， 非常的认可，非常认可，非常像我记得在去年的北影节上， 嗯， 就是有他的那个《海街日记》，然后当时那个票我当时还没抢着，对，就也是一下就秒空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像施之玉和这样的日本的大导演，包括亚洲其他的一些知名的导演，他们的作品，包括伊朗导演他们的一些作品，其实在国内的影响力、口碑甚至票房都是不错的。 对，其实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哈，就是拍好的电影其实并不依赖于所谓你这个 IP 是不是有一个 IP 的价值在那个地方，或者说你是不是有流量明星，你是不是有真的大的制作公司给你去从技术从预算的角度给你去保驾护航，这些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好故事，而这个故事它不是刻意的去根据编剧的一些理论，比如说我在什么地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应该甩一个什么样的包袱，那个是设计，那个是编，那个是 OK 的，但是真正我认为我看过的大师级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他们人物的悲苦都是这个创作者本身由心而发的。所以我当时就写朋友圈，我就写为什么我喜欢小偷家族和施之玉和，是因为这个导演他的心目当中他是装了悲苦的，因为他心里装了这样的悲苦，所以他才能够拍出那样的悲苦，那样的情感，这个是设计不出来的。而且好故事它一定是源于生活的，就是你去呈现生活当中的真正的这些细节，不是刻意的去设计，不是刻意的去营造，不是刻意的去编，那么你真正的把你的故事把人物的情感搭建好了， 把人物塑造好了，我觉得这个电影一定是好看的。这个跟成本的大小，这其实这都没有关系， 对对 真的。 对，所以说咱们北京的观众还是比较幸运的哈，因为这部影片在北京的票房上，在北京的院线上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 对, 对，我也没想到一下都能破8000多万了，其实很难得的，在一连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嗯， 对，所以大家应该这两天还有， 有，我刚查了， 还有吧， 有的， 其实真的抓紧时间去看，很难得的。 对，能够在电影院当中大银幕前看这样一部作品，我相信你的那种心灵的撞击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是， 当然了，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小艾还提到了一出好戏，对吧？昨天刚刚 真的是一出好戏， 真的是昨天刚刚上映。那关于这部电影呢，我们会在比如下周节目当中再请小艾一起过来好好的聊一聊， 没问题， 好吧？那最后送上的呢是我们这部电影哈的中文的推广曲，来自于李健的《故乡》啊，送给大家。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小艾的精彩的点评，谢谢。那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狗年